都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玩的比较原生态。刚才在说海钓，可并不是每天都漂在海上啊。 对呀、如果要是天天漂在海上，其实也受不了。 不是，我们都受不了，更别说你们了。 对呀、你像我这，我想上岸开个野马，我想去拍个照。 对， 你跟鱼拍照吧。 对对对，就拿我们说，不管是塞班还是那个马代，像塞班那也是，我们每天晚上，每天从白天开始，比如说钓鱼，在7天的行程里面啊，钓鱼只会有2到3次，就是两天的样子。 哦，2到3次。 然后除此以外，会教你，比如说浮潜，哦，还有水费。 浮潜还用教吗？ 那当然。哎， 这个我还得。 有些人不会吗？ 是吗？ 不是都像您老去海岛玩？ 对，我以为是浮潜，就戴个面罩，来一个猛子扎下去就会看了。 不，它也是有技巧的。然后像塞班里面，我们还有渔猎。 哦，渔猎，渔猎跟海钓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海钓你毕竟是用手杆嘛，用海钓竿或者 渔猎呢？ 渔猎是用弓箭射。 哦， 但是这种只是体验项目啊。射的这个渔猎啊，猎的这个渔获，只要够我们吃就可以了。其他的、 不能多猎， 你就观赏就 OK 了。 哦， 因为大自然不能像过去肆意在那么，我们要保护给子孙后代留一点。 对，是的，是的，这还是要循环利用哈。我们要懂得怎么说呢？就是。适可而止。 对对， 差不多就行了。 对对对， 这是渔猎和这个海钓的部分哈。 对 对，那咱们也是结合着自驾来，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马代和塞班。那莹，你觉得这两个地方比，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可以海钓，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如果论自驾的话，这两个地方也都可以。 塞班还是比较那个 比较适合的哈。 对对对 对对 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过年那个行程，有3天要在塞班，我还正准备在帮你。 因为塞班一般他们。去的是塞班的那个罗塔岛， 罗塔岛， 对，是外岛， 外岛， 对对对，一般咱们落的就是塞班的主岛， 对， 包括天宁岛啊，什么军舰岛，可能也会去玩一玩。我们就主要在主岛上可以开1-2天的车，一般就是它会有当地那种一日游的项目，就专门做这种租1天野马，然后在这个沙滩上面，然后开敞篷的跑车， 哇，好爽， 帅的一件事，对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正好能结合上，还是比较 OK 的。 对，塞班就是二位都去过是吧？ 嗯 嗯，你们对塞班的感觉是什么样？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塞班，但据说塞班很好。对 对啊，塞班基本上因为它是离中国是比较近的一个岛屿， 对， 飞过去也很方便。然后现在基本上北京啊、上海、广州 还有直航， 对，都有直航的一些航班，然后飞过去几个小时，六个小时就能到， 六个小时左右， 对对对对对， 那还不错， 而且免签 ， 关键是免签，所以你到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去这种比较适合的海岛，因为现在比如说去普吉。或者说去一些其他的一些海岛， 普吉人多呀， 对， 基本上大家 都 去普吉了， 巴厘岛，对，这种比较常规一些的岛屿。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做塞班？塞班是第一，我们去的这个外岛是基本上没有人去的，因为 那像这个叫罗塔岛是吧？ 对对。 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真的是去塞班，那怎么去到这个罗塔岛？是坐船过去吗？ 不，飞机半个小时 哦， 有小飞机， 小飞机， 对，每天有3班可以过去， 那还是挺方便的哈。 对对。 那比如说那如果要是说海钓的话，肯定一天完不成。那是住在这个岛上，还是说还要 住在岛上？ 这岛上就是所有设施也都有， 全有。这个我们就是跟我们走的这个，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过哈，我们不是玩那种常规线和玩法，还有住的也不是说一定要是5星酒店，因为那个岛上也没有。我们呢是我们的行程里提供的是一个私人别墅，就是咱们比如说，10到12个人就可以独立成团，因为我们的团都最多也就是这样。 对， 再多了服务质量就没法保证。 对，因为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志趣相投。如果要是说大家，你比如说20-30人，然后那都海钓，那也不太现实。 对对 对, 对, 对， 鱼受不了。你们不能同时来这么多人，我们数量保证不了。 是， 对，这就是海钓的魅力哈，还是挺不一样的。当然，就是不同的海域，刚才也说了，钓上来的鱼还是不一样的。 对， 那像贝贝，你肯定去过很多很多的钓场，然后很多国家，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心仪的，或者说可以推荐给大家去海钓的好地方？ 我觉得。刚才说比如说在国内的玩台钓哈，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个普通的海钓，但是马代我要推荐一下。 马代 不是光因为它这个行程的美，是其中有一天钓鱼，我这么说，我说结果啊，我们先倒过来说。 好， 3个小时钓2000斤鱼，想象一下， 我的妈呀，

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去出行。 嗯， 对， 是的。那在这个东部东海岸，爱德华岛， 对 吧？ 爱德华王子岛， 王子岛这一块，咱们有在这自驾，就是 有呀， 必须 有吗？ 有呀， 飞机不能直接那个， 哦， 落上来。 那我们是直接开到这个岛上吗？难道 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两年推了一个线路，就正好能跟那爱德华王子岛那边都结合上，就是魁北克省加海洋三省。你知道吧， 魁北克加海洋三省， 对对对，魁北克就是魁北克，你知道吧，对吧，先飞到那个魁北克城或者蒙特利尔那边去，然后从那边一路沿着圣劳伦斯河往那边走， 那应该是开得很远吧， 还可以，反正就是看你的时间嘛，因为他们像海钓这边一般都不含机票，然后我们可能就会结合上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你有时间你就可以，正好九十月份都是冬季， 对对， 不是，就是那个看枫叶 的 时候， 对，其实九十月份真的是加拿大最好的季节，上次就是有嘉宾过来分享，他也是十一嘛， 对， 九月底十月初去的加拿大，拍回来的照片，哇，那枫叶红的，对，我就真的就是第一次让我切身感受到什么叫做枫叶之国。就咱们这儿其实也有枫叶，不是说咱们这儿枫叶不好，但是枫叶不一样， 对， 对，它那个枫叶 品种是丰富的， 对，它那个品种 更也不同， 颜色更加饱和，就我没见过饱和度那么高的枫叶， 是， 哇，所以说九十月份你看，既能够看枫叶，又能自驾，而且加拿大有很多的国家公园。像什么优鹤呀、班夫啊，虽然在那边吧， 对对 对, 对，东边也有啊，东边有阿冈昆省立啊， 啊， 也可以去， 是吗？ 咱们去过阿冈， 阿冈昆省立是。就是也是非常好的， 在多伦多，在安大略省， 哦， 那边也很好，那边是主要是看枫叶的地方，而且你它是根据季节变化的，其实那个九月初九月中旬左右的时候是安省，它这边基本上红叶就开始枫叶已经开始红了，然后那个再往后一点到十月的中旬，就是再往东就是魁北克省，然后海洋三省这边的枫叶会更颜色更丰富一些， 哦， 对，所以就是这个行程其实是正好可以结合上的，就是连上自驾，然后在海钓几天。对， 哎， 这个很爽啊！ 世界美食， 没错。 对，这个蓝鳍 最好吃的， 是的。蓝鳍金枪鱼，如果要是在加拿大这块赶上好的季节，钓上来的几率是很大的，是吗？ 是必须， 必须，哇， 肯定。 肯定， 蓝鳍金枪鱼，那就是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的是蓝色的吗？ 它的背上的鳍泛蓝色，然后它在最背上还有一排小的那个三角鳍是黄色。所以这里呢也稍微科普一下。我们在过去，因为每一年都会啊都会去几趟，然后那个鱼大到大家一般人是看不见，无法想象的。然后一看见背上那个小黄的啊，就说哎，这明明是黄鳍。 对， 因为黄鳍跟蓝鳍的价格和品质 不一样， 相差了好多好多个 level。对对对，所以你就像我们说这个今年钓上的将近700磅的这个蓝鳍啊，价值当时如果是在日本东京啊这种拍卖市场，直接就是几百万。 我的天哪，这个在日本 确实 有这样的一个， 确实 对， 国内我们那就更无法说了，因为好多都是可能养殖啊这样的啊， 对对对， 不在乎的钱的贵贱，是我们吃不到这种原生的这种野生的， 它并没有游过来， 哎，对，说对了， 是的， 嗯， 它现在还在那片海域活动着。对，所以就是这个鱼其实是特别大的，这么一只金枪鱼 特别大， 对，它 对对对， 对，是因为浮出水面只能看到那个小黄的，蓝的还没出来呢，是吗？ 对，但是我们在今年的视频镜头有那种你就看到我们拿一条小鱼扔在水面上，这个鱼很聪明，然后就嗖一下，你就感觉比你的船还大，嗖一下咬的鱼就走了，所以那个 然后就错过了， 就错过。哎，不，我们因为这个船啊，就每年我们去的这个时间段，每一个日期里面只能一条船，加拿大的船只能有一个配额是合法的，就只能拉一条出水，不管你是钓500斤的还是钓1000斤的， 明白？ 所以它是必须要有这条鱼货的。 对，反正是肯定有一只，就看是谁了。 对对，有配额的，对对，因为配额有限嘛。 对对对，还是要保护一下这个，因为毕竟是稀有的物种。 对， 虽然说好吃，但是你想产量这么少，所以它才贵嘛。 对 对，而且像日本的这个拍卖市场，你还要运到日本，那这个要保证它的新鲜度，所以就更贵。 对对对，是这样的。 是的，那你看去到加拿大，我们还能钓到蓝鳍金枪鱼，这简直就是太大了，这个收获。是的。刚才说那个，咱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哈。说到亚马逊，

需要很